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我哋翻嚟第二節。咁啊，頭先啊，即係講開呢個嘅啲高官啦，嚇啲撲街香港高官就點樣，即係所謂去應對呢個新型嘅其實新嘅沙士啦，可以咁講啦。咁啊，第一個咧，阿陳肇始咧，今日較早前咧，佢就話會加強呢個懷疑個案監察咧，就係佢嘅講法就係話會聯同埋其他嘅廣州新界嘅即係公立醫院定私營嘅診所嘅醫生咧。就有一個通報機制，即係所謂14日內，如果係佢哋接觸過有啲人係即係佢接觸過有啲人喺14日內咧係去過呢個武漢嘅，咁就有呢個通報機制話俾佢哋聽。咁我想問一下阿尚嘢啦，即係你覺得呢樣嘢可唔可行咧？你覺得呢樣嘢即係咁樣控唔控制到那個可唔可以有效地防治呢、這個防禦呢個病咧？你覺得即係話？聯同曬所有醫生啦，所有醫生話啊，如果我哋接收到有任何人咧係14日內，即係如果我有個病人係14日內咧，佢去過武漢嘅話咧，咁我就會報翻俾政府知嘅咁。 其實即係你要病人自愿肯即係提供資料，根本就冇可能咯。即係簡單講，即係做唔到，一定冇效果。 我不如話一刀切，我屌你老味，淨係當大陸係疫區， 係啦， 直接屌你咩大陸有 冇翻大陸？有冇翻大陸？不如講講。 隔咗佢，你咪每個入關都要 check 健康。你老尾，你香港唔可以再受一次咁大型嘅疾病嘅 打擊 啦！打擊啦！根本呢個醫療系統已經崩潰。如即係唔識講， 即係佢又講到好似話啊！如果係將嗰個佢又唔講疫區啦，佢就話即係出事嘅範圍將佢擴大。 唔係而家懶懶閒，你大佬你自己周圍喺度擴散，周圍走，喂，未到過年咋？一過年 好簡單，四個鐘之內啲人搭車搭到幾遠，你自己諗下咯。咁佢就懶係皇恩浩蕩咁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已經將即係係唔係去過武漢嗰樣嘢咧，就已經擴展到唔淨止武漢啦，係湖北省嚇。即係嗰啲咁撚樣咧，就係仲有同埋呢個有任何人係去過呢、這個入住過呢、這個支那醫院嘅，入住過呢個大陸嘅醫院嘅嚇。咁、即係總之有呢啲咁樣嘅自動自願去話俾醫生聽14日內，咁跟住就就會通報。咁佢就覺得呢個就係加強懷疑個案監察啦。 佢以為嗰啲係日本人啊？定美國人啊？咁誠實嘅 係嘛？ 日本人都還可以，美國人就唔知道嚇。OK， 即係 仆街嗰啲係支那人喎、 啊。你瀨撚咗嘢啊！而家你瀨撚咗嘢，即係諗都諗到啦。如果有個咁樣嘅大陸阿叔嚇瀨閪咗嘢之後啦嚇，咁跟住咧又有得嚟香港啦，即係揸住張 有好多特登衝落嚟香港醫㗎。 梗係啦，仲要唔話俾你聽佢瀨咗嘢嚇。跟住仲要走數， 唔係唔知啊，係落嚟醫咗跟住撇啊！你問下陳肇始，屌你每年，屌你咩個幾十個百億啲走數嗰啲，你點樣追 落嚟生仔嗰啲咧？諗諗到啦， 你有冇追過數啊？ 追條命， 即係呢個已經唔撚講，大家已經心知肚明。但係第二個措施就係呢個咩健康申報表，屌你老味！ 健康申報表啊！ 佢話由今講得好撚威㗎，佢講話由今晚零時零分開始啊，即係好撚有機動性咁啦。跟住就話由武漢去香港嘅航機咧，所有嘅 根本停咗佢啦，應該 咪咯，屌你 都諗到啦，真係。佢話坐親喺武漢坐飛機嚟香港啊，就要填表。 啊， 第一我諗識唔識字嘅咧？啲人可能唔識字喎。唔夠識字，識字嘅，屌我填咗咪唔入得嚟，即係諗諗都角色扮演啊！我當我係大陸佬啊，我想去香港唔知玩定係乜鳩嘢，炒樓又好咩都好啦，洗黑錢又好啦，咁屌到尾喂， 最無端以前唔撚使填咁多嘢嘅，一坐飛機啊，跟住空中小姐派張紙過嚟，嗰張紙唔係俾你寫遺囑喎， 健康申報表， 健康申報表， 你健唔健康？有冇？ 咦？點解唔係遺囑嚟嘅？點解？健康申報表，屌你老尾會唔會填嘅？梗係唔會填啦、 啊。咪咯， 諗都諗到啦，白痴。即係仲要話每個關卡口岸都有呢一個嘅體温探測儀， 不嬲都有、啊， 有不嬲有，屌你咪嘅，又講到好似好撚勁新嘢嚟噶嘛！ 我想話俾你知，呢個冠狀病毒係唔會發燒嘅咯，撲街！ 即係仲要話，我哋仲有人手嘅揸住嗰啲槍仔咧，對住額頭咁。咁嗰啲咧 啊！你肺炎啊，仆街！唔係頭， 屌你老味 啫！你係咪醫生嚟㗎？ 即係我都唔撚知點講。 仲有潛伏期呢樣嘢咧， 跟住仲要話咩啊？佢話有相關嘅法例咧，係會去懲罰嗰啲唔合作嘅。 死撚咗啦！人哋屌你老味講法律，你都多落做乜嘢咯？仆街！做一嘢你咪知咯。 呢個法律我之後講啦。佢話第三個嘅所謂嘅措施咧，就係呢個公立醫院嘅應變措施嚇，即係嗰啲所謂嘅隔離嘅做法。 你知唔知隔離病房而家係點樣隔離㗎？啲病房 唔揾知喎。 咪拿條布咁樣就叫隔離， 圍個圈咯，叫隔離。 唔係，我記得以前沙士嗰時係有個玻璃房，直頭玻璃 房。係啊 ，ICU 啊嘛。但係你記住嗰時沙士淨係放香港啫嘛，而家係。嗰啲都要食埋佢啊嘛，嗰時未有 SIPA 啊嘛，2003年，嗰啲衝埋落嚟醫噶冚家產， 所以屌你老味。 咁佢咧就話咧，阿陳肇始咧就話，呢個即係佢哋會喺一個只要一接到大陸嚇有相關嘅呢個嘅報告嘅時候咧，咁、就會對某啲嘅即係嘅人啊，點樣就進行呢個隔離嚇、即係 幫人哋醫埋咯，講埋 越早接到呢啲咁樣嘅報告，就會越早去做隔離。咁問題係嗱，你嗰個 condition 係你要 based on 你要建基於人哋同你講有在先啊嘛。 係啊， 係咪？咁如果佢冇話俾你聽有咧， 咪咯。佢哋咩啊？嗰班友即係嗰班官員咧，咪之前去考察過，跟住就翻落嚟香港嘅，話、好似講到冇乜事咁樣噶嘛，好似係咪先？ 嗱，呢、這個就 但係又已經爆發咗幾百幾宗啦，而家 我以前即係旅遊界嗰面講、傳聞啦、啊，傳聞啦、啊，傳聞啦、啊，佢、話其實上面咧確診個案咧超過10万宗噶啦，即係。只不過是將啲 就咁，即係頭先唔係成十個咯，成一百個咯。 因為之前有個講法就係話，當世衞啲人去 check 嘅時候咧，譬如話有3.6点、9点、12点四個站咁樣啦嚇。咁就如果佢查緊三點嘅時候咧，就運三點啲人去六點嘅位置。咁如果有人 check 六點嘅位置嘅時候，就運啲人去九點嘅位置，即係咁撚樣咁追撚住。即係總之你查到邊度就邊撚度冇。 係。 有都是一個起兩個字咁樣做個樣咁樣，係咪先？ 即係啲自欺欺人嘅嘢咧，即係中共敢認第二，冇人認第一。 當年沙士張光德，你撲街揞咗 張德光， 張德光撲揞咗3个几4个月，屌你咪搞到咁大！而家呢壇嘢其實都係因為上年11月已經 check 到㗎啦。 你冇話咩啦？ 如果唔係香港有抗爭，撲街香港一早就冧咗㗎啦。 唉，即係。又講到好撚威咁，又話啊，我哋啲口罩啊，各樣嘢啊，嗰啲存貨咧有3个月可以頂得到。 如果唔係，俾人炒啦，撲街！ 最好笑啦，呢樣 40蚊一個啊！ 呢樣嘢咧就最令到你最滾嘅啦，應該佢就話我哋咧係全香港咧有500张呢啲咁樣嘅隔離嘅病床。佢話而家只不過用咗5至6成啫， 有床有撚用啊，冇人啊嘛，都冇醫護人員。你老尾你屋企够大啦，摆多20张床都得啦，陈肇始有閪人去照顾咩？你老母 唔系再者500张床唔系好多嘅啫，你问我。 仲有佢啲床系点嘅床啊？ 摆边啊？ 摆后摆走廊咯，床啊嘛，佢话讲 系咯， 唔系可能佢当殓房嗰啲柜都系床啊。保鲜嘅嗰啲屌 你问下，即系我旧同学嗰啲全部做医生做护士。個個表出曬煙嘅，你老尾唔係唔想做，根本做唔到。你簡單啲講，好似煮餸咁樣， 俾个俾十个镬你，自己一个炒晒，都系嗰个厨房啊！十只镬你炒捻晒佢，点做啫？黐捻线， 跟住仲好捻威咁话咧，我哋咧一接到呢咁样嘅个案嘅时候咧，就24小时内咧就会得到呢个化验嘅结果啦。24小时。 三個鐘得啦，那個微生物學家嗰個袁 袁國勇 講咗，其實已經出咗嚟啦，三個 廿四小時，廿四小時做乜閪嘢啊？ 咁撚耐嘅 廿小時咪共 三個鐘乜都得啦， 廿四小時 book 七次嘢都得啦，係嘛？屌老母，廿四小時，撲你個臭街！咁啊，即係呢度就顯就我即係同大家都係有個疑問嘅，就係話如果即係一旦出現一個情況係。那個疫情咧喺大陸咧係失控， 唔係已經失控 啊！如果失控的話，如果成 你要 一扎人湧曬落嚟香港嘅時候，點算？我就係問你啲高官一個問題啊，點撚樣算？如果係咁嘅話， 攬炒， 你有冇人可以喺個 border 度頂住啲人？有冇啊？冇嘛？你冇咁嘅國資，冇咁嘅。冇咁樣嘅設施嘛，同埋你諗住啊，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咁我哋唔可以至於佢哋唔理嘅中你老母啦。 唔係，佢覺得如果咁樣做咧，即係等於宣稱港獨啊，知唔知啊？ 嚇！ 即係等於仲要同我哋大家即係企埋我哋同一陣線入邊啫嘛，所以佢哋。所以他哋做即系喐少一半都屌嘅啫，瞻前顧後噶。 唔同嗰時零三年冇 CIPA 冇話嗰啲自由行落嚟，而家係屌一周一行都死啦、啊。 同埋咧，佢倒翻轉頭咧，係兇翻啲香港人咧，即係擺呢個時候擺官威啦，就喺度嚇啲香港人咧，就話叫啲香港人就盡量咧就唔好嗱，唔係叫佢哋唔好翻大陸喎。如果你叫你叫香港人係唔准翻啊，我覺得可以 OK 喎、啊， 非常拍手掌添， 拍攬曬手掌添。但係佢係倒翻轉嚟叫香港人咧，就係唔好去捉摸活嘅加速加禽。 喂，全部都禽獸嚟喎啲， 咁咪咯。老實喂，老實講，我掂只狗啊都安全， 唔係 都安全過掂一個大陸佬啦，係嘛？即係你話我咩都係我咁講實情嚟嘅喎。如果有隻狗，即係如果真係有一隻狗話喺大陸運落嚟嘅紙娃娃，你叫我摸下佢，我真係肯摸噶。 嗯， 你個大陸佬走嚟叫我摸下佢，我唔制。屌我點知道會唔會瀨嘢㗎，大佬？ 唔係，最起碼做一樣嘢先。屌你冇停止再食嗰啲食用嗰啲咩珍禽異獸啦！屌你老尾，真係 唔關事嚟啊！ 我話俾你知，其實唔關事，佢純粹大陸嗰面咧，我篤爆咗佢你嗰啲 肥包嘢包啊，肥包有嘢包啊。O K， 唔係講食嗰啲嘢，其實係揾嘢賴 啊。 唔係佢，但係都有。 你知唔知呢啲？ 佢講得啱啊！今次佢講得啱，我知道。 根本呢啲係嗱，你陰謀論咁講，其實大陸咧就有呢個培植中心 啊， 研究緊病毒， 即係可能係生化武器㗎，唔出奇㗎。你問我的話，我啦 咁。呢、這個咁有冇人肯認啊？就係 佢嗰陣時好威噶嘛，又話自己有幾多級嘅嗰啲實驗室啊嘛，喺度作威作福啊嘛，喺度話咁我點知道會唔會即係你知幾認真噶、啊、中國人做嘢係咪先？即係哇嗱喂肥胖喂睇下伊波拉嚟嘅呢個好難先攞嚟伊波拉嚟噶， 培植到啊 黐咁樣係咪先？ 嗯， 唔出奇啊！嗱呢啲咁嘅嘢，即係。已經之前都睇過有啲新聞係佢哋都形屍形屁嘅，話自己有嗰啲喺武漢有呢啲咁樣嘅病菌嘅培植中心嘅，就唔知幾撚多級咁講撚到好撚威咁樣嘅。OK， 咁啊，即係你話去賴呢啲野味啊、剩啊啲咁樣嘅嘢咧，咁我覺得都有可能嘅。咁啊，即係咁係咯，即係去到最後尾，其實最有效嘅做法。你就暫時封關，好老實講， 一定唔可以俾佢嚟。 即係喂，正常如果我知道我隔離個國家係出撚咗事嘅，喂，我梗係封撚咗關先啦。 咪咯，宣布佢係 疫區啦嚇。咁佢的而且確有 outbreak 噶嘛，的而且確係。咁啊，佢又覺即係佢又覺得自己好撚夠好撚夠。頭先嗰啲設施已經好撚夠力噶啦，就話如果啲人唔合作嘅時候咧，就每個罰5000，咁坐六個月監。 即係惹埋個監獄，即係惹埋監房。 唔係你記住，你罰錢嗰度， 唔係邊撚個執法先？ 唔係影咗相先，又話咩罰佢20000嗰個都冇收冇交過罰款。 我嗰個 法庭度影相嗰個20000都冇走咗路啊！你坐監仲要養埋佢， 你閪啊你！ 講個兇狠。 即係再者，除咗呢個武漢之外，咁其實呢、這個深圳啦、上海啦，都已經相繼係宣布咗出咗事啦嘛。咁佢哋而家咧，佢冇 cover 到啲地方。 佢輸出病菌啦，日本、泰國、法國、英國、荷蘭。點解你係中國人嘅？出親呢啲病毒，即刻喂大佬，即係多得你唔少啊！ 佢最危險嗰樣嘢，佢覺得係同中國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合作嘅時候咧，就萬無一失啊嘛！即係呢樣嘢最危險啊！呢樣嘢。 但係台灣就非常之好啊！佢個。過埋呢個農曆年冇呢個簽證，冇大陸人都。 咁呢個好彩咩啦？好彩啊！好彩啊！好彩唔係阿韓國瑜贏啦，我都要咁講啦。 咩韓國罷免啊？簽曬名啊！而家搞好，而家第二程序啦又。 即係我唔即係都係嗰句老土嘢，我唔識台灣政治嚇，即係但係咧就即係。即係呢個人咧，我絕對唔願意見到佢贏嚇，因為佢唔係一個反共嘅人，就係、是、咁簡單。咁就即係而一講翻呢個病，佢就係話有限度嘅人傳人咧，就唔係呢個持續性嘅人傳人咧，佢覺得咧就冇所謂嘅。即係有限度，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傳染咗肥棒同埋雙爺，淨係雙爺啫。 嗯。 就係雙爺得噶啦，所以就唔撚大鑊。 係啊，病菌會睇人咧，係病菌會睇人嚟追嘅。 淨係雙爺有限人傳人啫，咁 啊。如果係嘅話，全班你班冚家產高官全部中撚曬先啦。 即係呢度咧，即係我都唔撚知點講。 唔係你係咪醫生嚟？我就係問你個執業資格邊度嚟啊？陳肇始，你假假地都係醫生啊？啱唔啱啊？ 佢唔知醫啲咩嘅咧，佢依家睇下醫啲咩嘅先。可能啲牛皮癬啊、椰菜花啊啲我唔知啦，佢專科可能呢啲可能，所以對嗰啲嘢唔認識， 唔識傳染病學啊？ 啊，唔係㗎，即可能覺得，誒掂唔到冇事嘅，唔係揾條脷舐冇事嘅咁。 但佢奶嗰啲低啲喎， 我諗點撚知？我真係唔知佢邊撚嘢。 拉弓喎，拉弓喎。 我唔撚知佢乜撚嘢科啊！即係如果你覺得唔舐就冇事咁，即係可能係嗰啲，可能係婦科啊嗰啲咁樣啦，我唔知你啦嚇。咁即係講開啲咁嘅閪官咧，即係除咗呢陳肇始之外咧，就係、是、呢個張建宗啦，同埋呢個陳茂波啦嚇。政務司司長呢個張建宗同埋陳茂波最近咧就講好撚多閪嘢嚇。即係始終叫做年尾啦，年尾咁佢哋懶係。回顧的時候咧，咁就哇，真係好撚慘啊！依家啲經濟咧就即係佢話今年嘅修例風波，就令到本港對面對回歸以嚟最嚴峻同埋最複雜嘅局面。 句句都講易 喎， 每一個字都每一個字都 最討厭，最撚討厭就係回歸。幾撚時回歸？ 淪陷啊！撲你個臭街！ 屌你啦！ 從來未。受呢個 under 呢個中華人民共產共和國啊！ 如果你話大清王國都話，屌你老味，你唔係大清王國撲街啫！ 咁又喺度吹埋啲閪數字啊，咩旅客暴跌啊啲咁嘅嘢啦！ 撲你個臭街，你咪睇台灣咯！ 我哋講過啦呢啲嘢， 大陸跌，屌你乜外國嗰啲其他人先會嚟噶，同埋你仲有個食嗰個產業鏈咧，全撚部嗰啲你藥房你好中意，屌你成條彌敦道都藥房啊！ 咁張建宗咧就話咧，即係懶係得政咁樣啦，佢就話即係就有好多嘅一系列嘅一啲新嘅措施咧，就即係去疏解民困啊，去即係去懶係整翻好個勞工市場啊，即係調低呢個失業率啊，降低失業率啊啲咁嘅嘢啦， 派電視機嘛，嚟緊話 喂唔係買咗㗎啦，點解五千幾蚊喂？香港 HD 摩都系千八銀，32寸。 咩日日盛傳話有人今日屌咩嗰個咩關愛基金定係乜鳩嘢？ 關愛基金 已經買，已經係低價買咗電視，跟住屌嘅高價政府5000蚊同你收購。 5380。 屌你啦！哇，落 即係又偷 步，又偷步啊！屌你啦！點知偷步仆街？就屌啊！冇費貪污啲嘛？屌你啦！ 真係話我慳電打嘛，都暗。 都俾人屌到仆街啦！即係而家啲題啊！屌你啦咩？仲快到 ICAC？ 屌你啦咩？真係整仆街嚟啊！啲政府。 同埋真係你嗰部所謂液晶體電視有幾肯貴啫？ 有啊，平啦，屌你咩？啊，跟正先，頭先有網友就話咧，阿陳 陳肇始不是醫生，是護士出身的，所以 護士出身， 所以就咁撚樣啦，即係有咁嘅。 咁但係都冇理由唔知㗎，做護士。 屌你啊！俾個個官員 都唔知啦。唔係 護 士都有好多種嘅，有手術室護士係咪先？有啲喺病房誒揾屎嗰啲護士， 係咪登記護士？即係同人登記嗰啲嗰啲護士，你叫咩名嗰啲啊？即係 可能係啦，唔知佢啦。咁啊，即係如果係的話，你又好難怪佢咁，佢真係唔識噶嘛。咁唔識你唔好撚坐呢個位啦，屌你！ 屌啊！ 即係咁啊，張建宗啲咁嘅，即係以前阿鬱敏都仲係做緊立法會議員嗰陣時候，都密集式地屌撚到呢條撲街，即係塌撚曬皮噶啦，都試過。即係關於嗰啲老人政策啊嗰啲嘢，即 係如果離你堅離地啊嘛個撚樣，佢最係佢係收租王嚟噶嘛，點咁撚多個官員十三司十三局嘅廢柴入邊， 最撚多收租 最撚廢嘅人，屌你係咪？ 你唔好講。佢收租最多， 係啦，咪租王咯，咪租王咯，屌啊！陳茂波你真係慳啲啊，屌你啦！最廢嘅你啊，真係陳茂波 冇人指過香港人真係。佢最好懶係黃恩浩蕩咁啊！佢話雖然咧嚇，即係啲針對啲民生嘅措施咧，佢話不能夠一步到位，但係絕非小恩小惠。 之前講曬嗰啲嘢，全部冇時間表嘅。 研究噶嘛，全部 唔係即係嗱，咁我荒謬嘅地方就係、是、好啦，依家即係之前冇撚咁大鑊嘅，依家就係因為搞啲咁閪樣嘅爆撚曬大鑊，每日都有人死嘅時候，你先至喺呢個時候推呢啲真係小恩小惠， 關咩事？冇乜人感受到 嘅，從來冇人會因為你去推出呢啲措施嘅時候咧，就會忘記咗，甚至乎會原諒你香港政府嘅暴行，我話俾你聽。好直接嘅呢件事， 同埋佢仲有針對性嘅，大學冇贊助嘅， 即係要制呢啲大學生啊嘛！你一樣都係嗰啲，佢講得好聽啲就係嗰啲咩 N 無人士啲咩嘢啦，又係 佢咩排公屋咩有資助， 喂！而家行出街嗰啲最多係窮人嚟嘅咩？而家一唔淨止啊嘛！依家連啊係嘛？劉公子啊， 劉公子。 即係有好多啲差人嗰啲攞照嗰、那個， 哇、哦！三十萬啊， 佢都有出嚟行噶嘛？屌老尾，啱啱頭先先講完嘢嚟，下晝嗰陣時， 喂，佢講咗唔單止淨係影相噶嘛， 唔單止影相啊， 售後服務噶嘛又， 售後服務喎、哦，點樣咧？ 你話咧？ 多條後備喉噶嘛，係咪啊？屌 你！屌你去，你去揾嗰啲網拍都係啦，你真係借故影相就跟住就搞埋噶嘛。 我唔知道啊呢啲嘢，我唔識影相噶，你識啊？ 啊，我唔識噶，我就識我就識售後服務啊啫。 售後服務喎、啊，真係屌你老尾真係，即係你出嚟行嗰啲唔係咩嘛？即係就算。就算遊行嗰樣嘢，佢唔係淨係窮人出嚟行啊嘛，依家係連啲有錢人、專業人士都出嚟行啊嘛。如果唔係，你劉公子都唔會出嚟講嘢啦。好嬲啊！下晝見到劉公子，即係佢講又話：，我哋呢出嚟即係和你飛，真係淨係行啫。啊，你又咁樣又咁樣又咁樣又咁樣啊！ 唔係都話而家藍絲都辣著噶。有個八婆又話撐警打僆仔，跟住自己個老公咧，真係呢、這個真係天報應啊！俾差佬揼撚到豬頭咁樣，跟住問人又冇影個相啊，又話咩啊？跟住 所以自己藍絲圈，即係所以個日程表我成日同大家講咧，佢出咗你，佢出個日程表咧，佢照出啊，我哋唔出，咁啊最好噶啦。咁啲藍絲出嚟睇食花生嗰陣時，咪。或者啲卧底出嚟嗰陣時咧，咁咪佢自己仲衰。 但真係自己人自咩幾人？屌你老味！屌你老味！ 最好噶啦，自己人啦，自己人啦，自己人打多兩棍，屌你老母！ 你出嚟做咩啊？肯定屌你，肯定係做卧底啦！屌你，唔想打我哋翻差佬。 打到咩凳跪撚咗喺度喊啊！屌你老味，真係驚妻 啦！ 即係，唉，即係好撚陰功噶嘛！打到嗰兩滴血咁多，你諗下惡意思一面都係。係咪先？即係呢啲，唉，呢即係由佢啦嚇。你出得嚟行，你呢啲預咗要還噶啦。唉，咁啊講下陳茂波咯。陳茂波佢就話，即係又係基於呢過去半年社會動盪咧，嚴重打擊呢個本港經濟啊，嗰啲不啦不啦嗰啲咁嘅嘢啦嚇。咁於是咧就有好多咧，即係好撚多嘅撐企業啊、保就業啊、振興經濟啊、紓民困啊咁樣嘅嘢，都係嗰句嚇。 一樣的，跟張建宗講那些，我都是。 不是，我覺得他仆街一點，派錢派到個個屌的，我都未見，即係我諗世界唯一一個是他。 咩啊？ 你俾錢人咪屌的， 他不是很想派錢，他話派得少，派一萬元就冇可能㗎啦。 四千元啊，嗰次啊， 四千元 啊，而家都未能搞定啊，個個都打佢屌啊。 趕住嗱，成哥有啲支援翻嗰啲中小企嘅嘅。 人哋幾快脆啊！屌你啦， 人哋 AI 盤已經係屌你超級高科技啊！你老母你仲要請？ 唔係啊，我即係要捉阿楊啊呢個誒科創創科局局長啊楊乜鬼啊？屌你老味，佢去咗边啊？做杨国雄做咗晚嘢啊？屌，即系呢个局创造咗出嚟啦！ 佢就系创， 又话屌你 Uber 系啊？ 咁呢个屌你 屌你老味，大陆人哋 Uber 人啲嘢做得有声有色啦！屌你老味，即系 香港啲 Uber 即系嗰个创新科技局咧，系攞嚟做咩嘅咧？系攞嚟專門研究啲街燈嘅，我覺得。 嗯、哦，係啊，研究啲街燈嚇。 專門研究啲街燈點樣裝啲，屌你咪裝啲面容辨識啊，去、嗯、監控人民啊，啲咁嘅嘢咧。 嗯。 即係應該，我估你係做呢啲嘢嘅。 嗯， 係啊。咁唔係做呢啲嘢的話咧， 就處男咯，佢 哋啊係。齋係搞處係咪先？咁啊，即係所以我亦都會聽過有講法，就係話有啲即係新進嘅區議員啦，即係佢哋。我聽到他哋有個講法，就話佢哋想去查咧，究竟係咁多區，即係究竟係有幾多係有啲冤枉數啊？係無端出撚咗一大筆錢咧，係竟然係即係換曬啲冇壞到嗰啲燈啊，就換曬呢啲有監控裝置嘅燈啊！佢哋就想揾翻出嚟。 唔止喎，呢啲燈。我 Facebook 啊，咁係啊，太陽啊，裝喺天橋底 喺大埔咋。我太阳能即系日 太阳出得如过七嚟 天桥底喎， 过七嚟出太阳能电筒， 唔系但系佢插唔到电喎。 你咧你 呢？你反而想你反而要照佢啊嘛？屌你！ 冇啊！嗰个点照？屌你条桥遮捻晒啲光。 你嗱啊，今次我唔帮你啦，今次 即系 你电灯柱， 你又唔紧贴呢个国家嘅科技发展嘅资讯。而家佢哋搞緊呢個核聚合啊嘛，創造人造太陽啊嘛， 係喎， 你擺條底，擺條底製造太陽， 佢擺條底嗰度， 我啦熱，我啦熱過大佬， 我錯，我贏， 好撚高科技啊！呢啲 好撚高科技，估你唔到啊！攞你命三千啊！ 即係做人造太陽咯，屌犀利喎！ 底攞太陽啦，屌你尾啊！ 我以為大陸先會有喎，屌你香港嚟嗰度， 我猜你離七現代版點啊？ 即係諗到你咩？即係啲 高科技啊！大佬， 啲工程嘢好好笑嘅，上嘅有啲人起啲樓梯，你知啊？啲樓梯即係咁樣啊，咁樣上，跟住咁樣噶嘛，應該係 係啊， 即係咁樣啊！ 咩 佢搞起到咁樣樣噶嘛？ 哇！ 有啲人係唔撚 係咪？係咪構圖嚟咋？點啊？ 佢畫撚錯圖啊！你明？你一睇咗圖，屌佢！即系咁做啊，好啊， 佢当立体图， 系啊，咩个永远见到个楼梯不断上落落噶嘛，永远重复噶嘛，呢啲咁嘅构图思维点咯，唉，真系太捻咗嘢就真系， 即系咁唔捻知点讲啊，即系呢啲即系即系区议员，新晋区议员啦，就即系就好有大志，佢哋谂住系挖翻晒啲咁嘅工程出嚟，就睇下点做咁。但系当临尾都要讲嘅，即系你话张建宗咧，咁佢都趁呢啲机会都屌鸠啲新嘅区议员嘅，就话佢哋有好多位其实系越咗权嘅，即系佢哋冇咁嘅权力，但系就又要提出好多佢哋处理，即系唔。佢甚至乎用到犯法呢个字嘅，佢话涉嫌越权或者犯法，偏离呢个法例赋予区议会嘅权力。咁嗱，我唔知啊，呢啲嘢即系，就算新选都系区议员，佢都唔知道每一条法例点啊，都要 喂，佢连 啦，系咪 福利局福嗰个咩警察福利会会长都可以屌柒佢嘅，咁你 啲人好分废啦，屌咧！即係簡單講，就係屌就係上屆嘅區議員做咩咧？今屆嘅區議員咧就即係呢個行人止步，行人止步， 唔係只不過係撥亂反正啫嘛。 係， 喂，睇翻條數啫嘛。 屌你唔係自己有嘛，所以咪唔做得咯，明白？越嚟越果完嘅啦，已經係。 咁樣個音樂噴泉，而家又話啊？ 你唔停工， 揾啲警嫂去得啦，音樂噴泉，屌你老尾，幾多水啲警嫂，啲警嫂，啲警嫂，係 咯，真係， 乜嘢顏色，乜嘢氣味都有啦，屌你老尾，唉，好啦，真係唔講啲咁嘅閪嘢，講到真係，即係越講越興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嘛。下個禮拜我哋係咪下個禮拜咧？我唔知啊，會唔會再見盡量啦？ 初三 我生日，初三。 初三 啊！所以點解我開口中啊嘛講嘢？咁 anyway 啦嚇，即係如果下個禮拜有嘅時候，我都堅守崗位會繼續做啦嚇。咁啊，大家記住嚇，咁啊，即係都係嗰句，營運呢個網台咧好辛苦嘅。咁再加埋咧，即係我哋記者朋友咧都即係面對風險好高咁，即係所以大家都希望就嚇。即係多啲去支持翻我哋個台，咁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好多謝阿雙爺同埋阿肥棒，今日你兩個即係幫咗我好多好多，如果唔係我一個病菌喺度嘅時候咧，又冇咁有生氣 ，OK， 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